见你心在跳，追逐 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一你相伴。 经忘记了到底等待了多久，你还没把那句话说出口。街上的情侣手牵着手，我们只有沉默。从朋友到恋人究竟多少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